追故事，让我知，让我等，让我人海里期待真的爱仍存在。存在真的爱，能期待。你说我没白费心机，依依地亲我。你说你命中注定是我，是你一 你命中注定是我，是你一生。